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春节之前的2月12号的上午9点，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的办公室，执行一庭的庭长张来喜和执行法官张春生运用房山法院执行局的微信公众号的视频接待室功能，与15名申请执行人进行了远程视频谈话，对申请人的身份信息以及案款的签收信息进行核实，完成了案款的发放工作。在春节之前，为了能够尽快地将执行案款发还给申请人，缩短办案时间，延伸办案空间，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进行了大胆尝试，通过微信视频的形式进行案款的发还。在12月12号当天得到案款的15名申请人呢，绝大多数已经离开北京，返回了自己的家乡，有的在河南老家的家中，有的还在返程的火车上，有的正在去往老家同学的汽车上。从申请执行到案款发还，仅仅过去了20多个工作日。无论身处何处，他们都感受到了来自北京法官的热情和坚持。我们的法官们用自己的行动让大家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今天是今晚拍案在春节之后的第一期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介绍2起执行的案件，其中的1起啊，就和我们的春节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呢，就请到法官跟大家介绍1起在春节期间雇佣小时工打扫房间，结果小时工啊一不小心从楼上坠落而引发的纠纷。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3庭的孙伟法官。哎，孙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区的居民春节打扫卫生的时候，由于这个故宫的原因，没有经过正当途径造成的这个巨额的赔偿。这个张先生呢，是这个小区的这个住户一个业主，每年这个春节的时候呢，到一个这个劳务服务公司雇佣这个小时工，对家里的卫生呢进行打扫。在这个雇佣过程当中呢，其中一个雇佣的员工啊，就跟这个张先生说，现在呢雇我们是通过公司雇呢，是每天是200块钱。如果要是私下里您给我打电话呢，我们就能少收您点，收150就可以了。 其实就等于说这个人私自接私活。 对对对， 差不多是吧？ 就是接私活。 对，如果要通过公司的话，虽然正式一点，但其实他自己落到手里的也不是1天200块钱。 这样他呢，他一是他落不了200块钱，另外他公司肯定也包150，他也给不了 啊。有可能，有可能。 这样呢，这个工人呢就可以多收入一部分。 对对。 这样呢，主人呢也可以少花一部分钱。这个张先生一想呢，也确实他说的还挺好，当时就没想其他的。头到春节的时候，他就找的这个小时工的电话，每年都是他来打扫嘛，所以电话都私下里也留过，私下里就给这个员工打了一个电话，这员工就到家里边去了。 那那一天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呢？ 当时呢， 双方约定完了，然后这个雇员呢就到这个张先生家里边呢对这个屋子进行打扫，主人呢就在这个客厅里边看着。首先呢就先擦窗户，因为他这个楼层呢也不是特别高，应该是二层。二层呢他这个小时工呢当时就大意了。 哦， 在擦窗的过程当中，因为他外边呢冬天嘛，他用水呢、然后把窗台在擦窗子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水就把这个窗台给淋湿了。淋湿了在他这个登窗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从二楼掉下去了。 就滑了一下。 对，刚去没多会儿就从这个窗台上就掉到楼下地上了。当时就把腿给摔断了，命没 生命没 事，因为毕竟层低嘛、 那其实刚进来没干多少活啊。 啊，是啊，活还没怎么干呢。 嗯， 就刚也就是有一个小时，然后这时候张先生一看就这样，赶快打这个120。 嗯， 他说120来了就把这个人呢就简单的处理一下，然后就给带到医院去。张先生也为此呢也给这个人出于这个，因为毕竟是私下里找的嘛，垫付了几千块钱医药费，当时就是在医院治。在治疗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腿呢不是几千块钱就能治好，所以他还要经过手术啊，还有后期的一些护理，这样就造成了几万块钱的这个药费和这个其他的一些损失。治好以后呢，然后这个小时工就找到这个张先生，就跟张先生谈这件事儿， 嗯， 说我是在您家干活的过程摔伤的，您应该对我这个赔偿这块呢给负担起来。那张先生说呢，说你是这个劳务公司的人，你给我干活我该出钱出钱，我没有理由给你赔偿这部分。这样双方呢就在这个春节之后，这是春节之后的事。 他比那个伤已经治好了。 对，伤已经治好了。 嗯， 双方在这件事呢就开始商量，但是没商量成。 那后来怎么就告上法院了呢？ 那后来就是因为私下里双方没协商好嘛。 嗯， 并且为此呢张先生也不再接这个雇员的电话了。就是说你是这个劳务公司人，你受伤你应该去劳务公司找劳务公司去要。 嗯， 你跟我要不到。要不着，而且我为你这个摔伤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了， 嗯， 你还没给我干那个活儿， 嗯， 双方为这个事儿呢就一直没结果。 哦， 这样在这种情况下，雇员呢就应该是也找这个律师咨询了， 嗯， 这样呢就将这个张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对他这个损失和这个后期的医药费呢， 嗯， 进行赔付。 那问题在于啊，像之前张先生每次都是通过这个劳务公司找着这些小时工，但这次不是听别人说的吗？您给我150块钱就可以了，您少出点钱，我就给您干了以前的活，等于说这回我没找那个家政公司。那这按理说这事儿没什么家政公司的事儿啊。 结果呢起诉到法院呢，法院呢在前期呢也对双方这个私下里也都做过工作，一是主要是开庭之前就跟张先生说，你这种雇佣呢是一种你私自之间的雇佣，人家劳务公司是免责的，同时劳务公司对这个员工呢在这个你额外干活的时候不属于公司派你去， 嗯， 这个工作过程造成赔偿，因为公司是没有义务对你进行赔付的， 嗯， 也跟那张先生说了，但是张先生就想不过这理儿了呀， 嗯， 我本身是想一天少花50，结果不但50没少， 嗯， 反而还花了这么多钱，而且后期还要有几万块钱的损失。 对呀、对呀、说我这个这春节请人干活干的 啊，干 这还干出这么多活来， 哎，对， 啊，真是亏大 了，所以心里边就拗不过这坎儿去。然后这样呢，而且双方呢在庭审的阶段呢，双方也调解过，一直就调解不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就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判决。由于这个雇佣关系是张先生私下雇佣的， 嗯， 所以这个劳务公司就没有追为被告，而且呢这笔费用也确实应该由张先生来赔付。 那这个摔下去的这个人他自己就不应该承担一些责任吗？ 本身呢如果按人情来说，他确实他自己也有他主观的原因，一是由于他自己这个防护措施没做好，另外你私自接活的话，第一公司也是不允许的，第二你造成这个后果跟你他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酌情的给张先生稍微免去了一部分损失，由他这个承担多一部分， 但是他还得掏不少钱， 还得掏不少钱。 那最后判了，张先生要掏多少钱呀？ 因为他这个腿断了之后，后期还造成一定残疾，后来又经过评估，还定残 哦， 所以就还有一部分伤残赔偿金。 几级伤残啊？ 应该是10级，那级数倒不高，就稍微的也对他生活有点影响，就是最低一级。但是最低一级，咱们这赔偿金也在应该在2万多。 那加起来张先生要赔多少钱？ 加起来应该是4万多块钱。 哦，哎呦，这请人请的， 对， 图小便宜，就为了省50块钱，结果多掏这么多钱。那现在法院判决判了，进入到执行阶段了，在执行又出了什么问题呢？ 在执行阶段呢，咱们主要是一看这案件以后呢， 想到的还不是一个，就是张先生一个陪护能力，这个不用考虑。 嗯， 就是主要的还是思想工作这块，本身法院这块执行这块也是能够调解执行的，能够让当事人主动的把这个陪护了，而且缓解了心里边这个坎儿，自己过了自己这坎儿也就无所谓，他就积极履行了。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这块执行这块主要是分几次分别找张先生做工作，把这个法律规定这块呢，还有一些不拒不执行的一些后果呢，跟张先生也一一的都说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后来也就是认识到这个确实是由于自己贪小便宜吃大亏，他自己也明白了，应该是不管是哪种雇佣，应该是去正式的公司去雇佣。如果那样的话，签了一个正规的劳务一个雇佣合同，那公司对他这个员工身体出现这个伤害以后，主要是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后来他懂到一个道理以后，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积极主动把这个钱后来给了。 哦，这张先生还是有赔偿能力的。 对对对， 这是给张先生一个很大的教训啊。 对， 对 是吧， 是 那就是执行阶段其实费的劲并不是很大， 并不是很大，但是工作也做了几次工作。 那主要他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就转不过来这个弯啊？ 因为一直他都是经过劳务公司雇佣他们的员工签正式合同，他这次呢，就是他本想着这个人还是这个公司的人，我又是打电话叫他来的，只不过欠缺的就是一个手续上的欠缺，或者是一个这个金价格上的差异，这是他的认为。实际上从法律上保护来说，保护的这个他的力度上边就小了多了，就几乎没有了。 所以说大家有时候图一个小便宜，但是法律关系上却有质的变化。如果说从正规家政公司签了合同了，找了这么一个人，而不是私下里找的话，那么这时候您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不一样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如果在聘请这样的人员，装空调也好，修空调也好，擦窗户也好啊，这方面的安全您呢一定要多注意。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辞了新导演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今晚拍案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另外一位同样也是来自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哈，在农村当中的土地腾退的执行案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的张春生法官。哎，张法官您好。 您好。2017年3月房山法院受理了一起排除妨碍纠纷案件，案件的申请人是呢房山区某村村民委员会，该村委会呢在1992年与老刘签订了租赁合同。 租赁合同，老刘是这个村的这个村民吗？ 是的，将那个村里所有的一家家具厂那场地呢设备出租给了老刘。租赁期限呢是自1992年1月1日到1996年12月31日。合同签订后呢，老刘呢经营交纳了合同期间的那个租金，并进行了经营。在那个经营期间呢，这个老刘啊在这个场地里也建了一些房屋，双方一致认可的那个房屋呢是31间。老刘呢将那个租金交纳到了2016年12月31号。 交到16年，他不只租到1996年吗？多交了20年。 实际上是说他签订的协议是1992年到1996年。之后呢他就是在交租金。 但是没签协议。 哎，没有再签协议。 那后来就怎么引发了一个纠纷呢？ 后来呢2016年12月之后 了， 他没有再交继续交租金，但是呢他还在继续使用这房屋。村民委员会呢就诉至了我院，要求老刘呢交纳使用期间的租金，并将场地腾空交 交付村委会。 嗯，就是说村委会我这个地儿我不租给你了。 对。 是吧，然后欠的钱你还得继续来交。那这些案件当中我们这位村民他怎么说的？ 案件的受理后呢，房山法院对本案呢进行审理。判决，房山法院判决老刘给付村委会租金，并将合同约定的那个1500平方米的土地腾空归还村委会。 这租金有多少钱呢？ 租金就10000多块钱、 哦、 因为将20多年前的租金延续下来的、 哦、 并没有涨多少。 哦，对，那当年呢， 当年是真的没有多少、 啊、真的没多少，没错没错啊。现在来说10000多块钱，几个月的10000多块钱租金太便宜了。 1500多平米呢。 那这个判决结果做出之后，在执行阶段咱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本案呢经过那个一审二审，案件生效后呢，申请人村民委员会呢向我院申请了执行。 嗯， 在接到案件后呢，这个承办人呢向被执行人老刘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等法律文书，并告知他相应的按期履行法律判决义务，否则呢法院将采取强制措施。在执行阶段呢，承办人多次与被执行人沟通，被执行人呢仍然拒绝履行义务。 沟通是那种打电话沟通啊，还是面对面聊聊？ 打电话沟通，面对面聊是主要的。 老刘对这个事儿他是什么态度？ 他的话说，我租了将近30年了。 嗯， 我呢老早的时候我就弄了家具厂，我为村人里头做过贡献，交过税，还在说要求继续履行。他就是想继续租、嗯、他并没有干他那活儿、 哦。他不开家具厂吗？ 他早就不开这家具厂、嗯。 那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干什么用这个地？ 承办人前往那个涉案县人场地呢进行调查，发现呢涉案场地呢并未被刘某实际使用，而是呢被他出租给一些外来人员。这些人呢在场地内呢进行那个废品回收和一些加工、 嗯、 就是院子里头都是垃圾。 嗯， 和一些废品，院里的那个环境脏乱差。 嗯， 执行期间呢，正好是夏天，院里的那个蚊蝇众多、 嗯， 垃圾遍地，而且味道刺鼻。 哎呦， 我们到周围住户反映呢， 嗯， 这里的住户经常在那个院里的烧垃圾，并烧那个火烧电线、抽铜线。 哎呦， 味道非常刺鼻。 嗯，那对周围这个村里其他的居民的居住，那有很大的影响啊。 对的。他这个地方还是在村子中间 啊，还在村中间。 对，居住的村中间，周围都是住户。嗯、 那这么大味儿，周围老百姓没意见？ 老百姓报警和他们产生冲突有很多次了、 啊。 我们去的时候也会联系派出所，因为我们也要反映这些外来务工这人员啊、 嗯， 还有说这个咱们治理低端，这也都是他们也都属于治理范围的。我们跟派出所进行了交流。 那派出所可能对这事儿他们也是算比较清楚的。 对， 是不是老出这事儿？ 派出所说了、嗯，就是这些人他们轰了几次了， 嗯、 已经轰了好些波了。 这些人还是继续，可能轰了又回来了，是吗？还是怎么着？ 轰了回来的，还有轰了走了的，还有来新的。他就是把这些租这个这些人。 那么大一片地，咱们执行法官也进去看了哈、 啊， 真的是到处都是垃圾，是吗？ 到处都是垃圾，就是我们现场啊有这个咱们这儿展示不了照片呀、啊，和那个录像资料的， 嗯， 就中间有一条大。一个一个垃圾山，恨不到堰墙那么高、 哦。那些这个在那个区域里面住的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呀？他们平时是不是也生活居住在这一大片垃圾堆里啊？ 他不是建了30多间房子吗？ 啊、嗯、啊、嗯！ 都在那房子里住，他收那些废品啊、垃圾啊，就是在院子里的摆着。有些呢是铁的，那东西可能他搁到屋子里头去，但是人塑料袋啊、废纸的呀这些东西，他、 嗯、 就在院子里头。 那到了夏天垃圾遍地，那味儿真的是恐怕很难忍受啊，很夸张啊。 反正执行法官去一次一身包回来、 嗯、哦，是吗？ 嗯，对。 怎么个一身包啊？ 蚊子咬的呀。 周围的村民咱们也都走访了了解了一下哈。 执行法官去的时候周围村民自己自动就过来了、 嗯、那他们都跟咱们执行法官说了些什么呢？ 早就应该让赶他们走，一到下去就是包括他烧铜线呀、啊，说他烧垃圾烧铜线，我们去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周围的邻居见到了我法院的执行法官去了之后主动反映的、 嗯、 包括这个和公安局的交流，派出所交流他们。 那咱们有没有问这么多垃圾哪来的呢？怎么运来的呢？ 当废品收来的、 哦、 他们就是收废品的、 嗯、 就是咱们说的收破烂的，也就收来到他这儿来，他自己再分拣，这个他们进行的具体的真的是怎么操作这些垃圾的贩卖，我们还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但是他就是收到垃圾再 卖钱。 作为村委会来讲，是不是态度很坚决？这个必须得清走。 对，态度很坚决。 嗯，因为这个的确给周围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包括身体健康啊，包括我觉得安全问题。这么多卖破烂的、收垃圾的，就在我们村中间这么一个院子里待着，那万一村里出点什么事儿，你们那些人出点什么其他的案件也好哈，这的确对老百姓影响太大。有没有制定出来一些这个执行的措施呢？ 为了尽快的结束执行案件呢，清退场地，承办人制定了周密的执行计划。 嗯， 并于呢2017年7月下午，组织人员进行了腾退工作，也就是强制执行。 那次强制执行，咱们一共带着多少人去？是怎么样一个规模？ 当天下午执行，我们是执行一厅执行的。执行一厅与法警大队干警集合完毕，六辆警车，每辆车就是法院执行人员和法警，全部到齐。到达目的地后呢，执行人员迅速展开工作，各就各位。法警大队人员呢，在门口设置警戒线。执行人员及法警队员进行了入场，逐个门口查看，清退现场人员。完了，在此过程中呢，被执行人那老刘呀也到达了现场了。 他知道那天执行是吗？还是后来得知消息的？ 他知道我们强制执行是要贴到公告的，提前通知，允许贴到公告，告诉他，贴到他村委会，贴到他家，贴到这个场地。 这他是知道的。 他是知道的。 刚开始在咱们这个行动开始之前，他看到了这个公告之后，就没有过来跟咱们表示一下，比如说我自己主动腾退啊，或者怎么样吗？不要强制执行啊。 他就是因为他不同意自己不做这种执行，所以咱们才强制的。而且期间啊，也做过他又去做过他的工作，告诉他说，比如说像说这些脏乱差这些事情都跟他说的时候，也都跟他说过，但是没有作用。 那老刘那天去了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呢？ 他去了之后呢，组织那个当地些承租的那些人啊，到现场，完了想阻碍执行秩序。他的行为呢，严重妨碍了司法工作人员的执行公务。为了保证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呢，执行一厅的干警就是法警，果断出制，将那个被执行人老刘啊带离了执行现场，带回了执行局。 那这样的话，这个那天的执行就继续进行下去了。 对，继续进行下去了。 那除了带了老刘这一个人之外，其他的在老刘那个区域里面待着的那些捡破烂的人，他们也有被带走的吗？ 只要能听从我们的劝阻的，基本配合我们执行的，我们就都给他清理出去了。 那些垃圾怎么办啊？ 由村委会进行清理了，强制执行去把他的财产，相应的财产去另立处理，但是呢，垃圾肯定不包括在内了。 但是垃圾搁那也不是回事儿，所以必须得给它处理掉。 对， 这一天的执行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才把整个场地差不多都能清理的干净了？ 整个一个下午吧。法院执行呢，是要公证处进行公证采录，搬家公司人员呢搬运屋内物品，承办人告知被执行人物品存放地点，那并通知呢让其两个月内自行领取，逾期按照无主物处理。这样呢，这是一个下午的时间，我们就把他这个院子里的财产就是清空，这个存放到相应的执行地点之后，那些垃圾的处理啊，那就是交到我们把院子交给申请人，垃圾的处理呢，同样也就是由申请人去处理了。 那老刘不是被带回法院了吗？是吧？带回法院之后，咱们是不是还得处理他呀？他怎么办呢？ 执行法官呢，回去呢？告知他这个他财物呢存放了地点，并让其内两个月内自行领取。老刘呢表示理解，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搬运，这些清理完了，回到法院之后，法官再和老刘沟通。 老刘是个什么态度啊？当时怎么样啊？状况？ 当时老刘就是开始的时候还是激动的，把他带回了执行局，执行了就有同样的法官在和他做工作。完了，我们先是说把这个现场清理了。清理了之后呢，我们先要交付，把这个场地交付给申请人。那个申请人呢，挺非常激动，向法院表示呢感激之情，并表示呢愿意放弃租金请求。案件执行完毕，完了我们回到法院，再做继续跟老刘进行沟通。沟通之后呢，这个老刘也表示了理解法院的执行，也认识到那个自己的错误。 那这个案子其实就是到这里就算执行完了。